會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沒多久之前,大陸的女購物者去電器店買東西。 結果買了一個產品回來,她覺得不滿意。 好像是iPad,因為不知道編號不太對單,不獲保養 於是他老羞成怒,借故拿一部電話出來看 誰知拿了一個鐵枝,何來一個鐵枝的女人 於是就剝爛了那個電話,事後當然驚動警方。 那他賠不賠? 賠不賠,這是刑事案,不是他賠不賠的問題 但他的解釋很少。 事後解釋自己為何會這樣做,是因為他說這是文化上的差異。 說得好,這個絕對對。 我一向都向鄰近地區定期呼籲。 有包容? 你們不用怕,來了香港,打尖啦,說話聲音大啦,甚至吐痰啦,抱著小孩隨地小便,不要緊的。 這是你們的文化，香港有一批俗稱的左膠，即是知識分子，他們隨時準備擁抱、寬容、包容你們的文化。這位大陸的女消費客一定有聽我們光明頂，他是我們光明頂大陸的擁躉。珠三角有很多擁躉的領事。所以提出這個文化差異，我絕對支持你。 因為香港有一班知識分子,一早就說了這些是文化。 我當時半年前,我說這些不是吧 你當香港的人是白癡嗎? 被這些人兇回頭,為何你歧視大陸同胞? 你右翼嗎? 你排外嗎? 結果沒有,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所以大陸人多下來,多打爛多些東西 你用文化差異一定不會有人這樣拘捕你。你不要只拘捕那些大把教授、社工後面支持你。你不要只入左翼知識分子。我真的見過一個資本家,不方便開口。有水的老闆級,他都類似這樣的角度。 他說我們不應該這樣看大陸人，因為人家成長的時候沒有我們那麼多西方文化的薰陶，周圍的環境都是說話又大聲，排隊上不到巴士，人家習慣了這樣，來到香港這個地方。 你一下子要他改變,改變不了,你就唯有期望,我們香港人慢慢分途他,令到他潛移默化改變,我真的看過這篇文章。他有他,我有我,他跟我非親非故,他又不是我的兒子,他又沒有交學費,我不是他的班主任教師。 我有什麼義務要分途這些所謂的大陸同胞？血濃於水 大哥,你給我學費嗎? 我跟你有親? 第二,你說分途你 我們香港殖民地分途大陸,分途足60年 由那時候寄郵包上去,有沒有分途? 霍英東上去教你建酒店行政管理,教你怎樣鋪地氈 地氈不要吐痰,落地長槍要抹靚一點 由1979年開始分途 人的生命很有限,阿哥 當你80歲命,前面20年昂誇誇 後面20年,你就老人癡呆 你最多只有40-50年貨仔 40-50年的貨仔叫我這些光陰虛集在一些所謂分途中國大陸同胞，幫助他們融入文明這些浪費時間的愚昧行為，誰賠我的時間損失呢？所以對這些資本家的謀論 是不值一駁,他這些可能是從生意角度出發。 第二,既然如此,你說包容 他也下來消費。 他拿著鐵筆插爛你的iPhone 你用什麼報警呢? 他一定在荷包裏有一疊cash準備付錢買 那為什麼你告他刑毀? 如果我是電器店的經理 插得好 阿姐,你是否付錢? 拿牌手機出來給他 我多拿10個給你插 插完就放水 不要緊,夠不夠? 生氣了嗎? 未生氣,再給你10個插 三星插完就插蘋果 插吧,不要緊,我給你一張單,你過水就行 不過水,我就立刻999報警 落閘放狗 過水,我立刻去旁邊買蛋撻王 買多一打蛋撻,以及即磨咖啡,上賓招待 這是文化,我絕對尊重你中國的文化 只要你磅水就行了 那你又不是,你又不給別人磅水 來對你香港經濟作出貢獻 你就趕快報警 警察更差,是更差 竟然不理會大陸人士和香港人的文化衝突 就告人刑毀落案 即是什麼意思呢? 你令到我們這些市民無所適從 到底香港是否講文化包容還是不講呢? 是吧? 到真正人家要實行一個不同的文化的時候 希望你香港人顯示出包容的量度的時候 你又拘捕人? 我替大陸女人不值,老老實實 你到底想怎樣? 你哪科? 你現在在搞哪科? 是吧? 所謂文化差異很難定義因為你將一些生活習慣甚至損害其他人的利益的東西你都當作是文化這個世界就沒有刑事我穿件乾濕褸裡面光脫脫在海洋中心看到八爺婆就打開面露淫笑你不要拘捕我 我是一個文化大佬文化不能凌駕法律文化不能凌駕法律這是最簡單的我一向都這樣說文化當然不能凌駕法律隨街大小便是否應該罰吐痰是否應該1500元為何你因為他是來自大陸於是說要寬容他當我們要執法的時候你說要執法的那些是右翼 好啊,一個底你寫。好嗎?落多啲你,多啲食。唔緊要嘅,香港有一班人呢,係希望你咁做。所以呢,今晚朱三個朋友聽完,聽落嚟。更加踴躍去展示你哋嘅文化差異。香港呢係非常之有氣量嘅,一定包容嘅。有啲所謂嘅生意老字到左高。你放心啦。 在廣州,我都聽過很多生於廣州的人,處境跟香港很接近 他們很跟我們一樣的感受,他們都會面對這些文化包容的問題 他們對於一些來自不同地方的同胞,那些情緒跟我們香港差不多 不是情緒,正當,我剛才不是情緒 我剛才很理智,我講邏輯 首先,整個中國來講,互相歧視是老鳳的。上海人歧視江北佬,歧視揚州人,覺得他們一輩子都是剪頭髮、修甲刀、剪骨。這些東西在上海話的俗語裏面,有什麼問題?山頭潮州的歧視海陸風人。 很多的,所以有什麼問題? 一排的兵哥在長板睡,軍人睡頭下向腳上 弄兩個廣西的農夫,說明農民,沒有教育,愚昧,文盲 弄兩個女人,他去劏死牛 拿著一條山竹,很長 晚黑攝手攝腳入廟裏， 將竹一個廟東一個廟西， 一度度個位， 度到這排國軍的喉嚨上下， 一二三， 一夜硬下去， 然後一屁股一左一右， 坐下去， 成十幾個這些壯漢， add都沒得add， 立刻被竹硬到窒息， 跟著這兩個廣西講到明的呂龍文， 就立槍在袋子立槍。 這麼兇狠。 我現在又講這個故事， 你明天去不去平機會告我 歧視廣西人呢？ 我告訴你我就是廣西人， 你告我， 我歧視自己是不是？ 是。 我告訴你在平機會聽過， 他說是並無省籍的歧視。 是啊， 所以告不入的。 所以我告訴你廣西女人是兇殘到極的， 不是人敢品， 告我。 你小心。 告啊， 網絡8-1903.com。 指點江沙， 笑傲江湖，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說到文化衝突真是無緣無聊，是一個很值得不斷說的話題。剛才那個典故發生在四十年代，希望鄰近地區一些農村婦女聽到不要有學樣學樣，去拿一支竹走入解放軍軍營來謀殺我們解放軍叔叔。 殺那些國軍是划算的，因為那些是掌匪軍，現在我們解放軍叔叔是威武之師和紅衛之師，我們要一定要補飛。是人民的軍隊，幫助老百姓挑水、種菜、插秧。挑水不會收水，千萬不要有樣學樣。 你知道這兩個敏感，什麼都要補補飛。說回文化的差異， 最近有一件事在美國的ABC電視台， 在侯斯頓的私人電視台， 晚上有一個talk show， 節目主持人叫Jimmy Kimmel， 他有四五個小孩一起閒談。 Jimmy就問一些小孩， 現在美國最大的債主就是中國， 欠他們那麼多錢， 如果你們是總統你會怎樣做？ 有個五歲的美國白人小孩就說，那就殺光中國人。 主持人的應對是怎樣？ 他說殺光中國人？ That's interesting. 你是說將他全部殺光，那五歲的小孩說殺光。引起北美洲都說小孩發表辱華言論、發西斯。不止的，還說指責節目主持人當時沒有直斥其非，亦沒有表示立場說對方是種族歧視。這就是一個文化衝突。中國人是由唐人 那種迴話的文化去猜度別人西方國家的應對。英語世界不是像中國人說話每次都要直斥其非，大罵你漢奸走狗，說那個年輕人說三道四，你這樣說話沒有出路，最後引火自焚。這樣侮辱中國人民，傷害14億人感情，決沒有好下場。中國人民一定要將你 打砸個希巴蘭等等，這種或者在華人社會裏面那種談話方式的文化很流行。 但英語世界是不會的。 主持人叫Jimmy當初的應對說， Well, that's interesting. 本身這個叫很有趣，他現在做中文叫很有趣， That's interesting. 在英文裏面已經是一種含蓄的否定，又或者我不贊同這位小朋友說的說話， 但我用一種不令你落面的方式，令小孩子知道你說的話是多荒謬和妙想天開。 這些正式是英語世界的文化 中國人也不是沒有的 譬如舉例,你說了一件事出來 我就說你說的東西都頗灰鞋 <是啊。S 2> 灰鞋兩個字,其實我心裡是嘲笑你 我不是每次都要像維園阿伯一樣 你個臭小子,小法西斯,沒有家教 不愛國 你的文化心理是這樣而已 美國不是,也不要緊,你就去大吵大鬧,叫他出來道歉 他就道歉,他說我深表歉意,冒犯了華人的觀眾,我會檢討 你又說他沒有誠意,說他假道歉 他真還是假,你怎知道 如果他拿著聖經來宣誓,你又說聖經不算數 我不信基督教 我不拿聖經,拿無語錄 拿無語錄,你就是諷刺我們是無派無阻,又不行 那就是想怎樣不如你把心出來看看誠意到底是怎樣去量度第一五歲小孩開講叫童言無忌五歲小孩在深夜講笑我們並沒有證據顯示這個小孩的父母 是新納粹分子 就算是,你也不應該遷怒於主持人 因為主持人沒有犯錯 他用英文說 That's interesting 或者 It sounds interesting 他已經否定了 在場幾個小孩,在那種語境文化長大 是get到的 你不明白,牛高馬大唐人街的幾十年炒鑊炒了一輩子 你不明白這個That's interesting是什麼深層意思 但在美國主流社會,我認為五、六歲的小孩是明白的 是明白的,別人他有他說,關你什麼事 你可以,當然你寫封信去表示關注,沒問題 你有一個言論的自由 但我覺得你這樣逐個城市去吵 那些人去拿標語,又說Jimmy是法西斯分子 你明知他不是這些大陸說是上綱上線 這些叫做一種文革式的批鬥 我不知道這班華人後面有沒有一些政治勢力去組織 我認為是有的 這個世界沒有鬼不會死人 至於是什麼政治勢力去組織 各位自己可以運用自己的常識去推理 但你這樣會令美國主流觀眾反感 你看到每次政府總部門口或立法會門口 那些撐政府的團體 就是這樣的嘴臉 都是全部是有組織的 新聞之後再講文化